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8月15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信还挺长的。这是一位家庭主妇啊，一个家中的女主人给我们写来的。她是女儿啊，是儿媳妇，是妻子，也是妈妈。我们来看看。思佳和汪冰老师，感谢你们，感谢有你们这样的人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道光，反思，跳脱现实，看自己，看世界。孩子没有错，错在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去呼应他们的各种需求，感觉自己被掏空，想要逃离，想要发脾气打孩子。但是孩子有什么错呢？他就是想让我们更爱他呀。但是他搞得我们真的很烦，怎么办呢？我们先修炼自己，不要刻意去挑孩子的错了，这是育儿路上的困惑。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女儿4岁，小女儿6个月，我刚刚休完产假开始上班。我上班的时候，两个孩子由婆婆帮忙照看，婆婆很能干，照顾孩子也做饭做家务，让我上班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婆婆很强势，家里吃喝拉撒睡什么都要管，但她毕竟年龄大了，整天劳累也不愿意停下来，但是感觉他很多时候都很累。我老公是一个踏实肯干、努力上进又顾家的好老公、好爸爸，但是也同样脾气不太好，容易急，吃饭急，吃饭多，有点胖，还总是加班。我也怕他累着，但是总体来说，我是有两个比较给力的队友，才让我有勇气生二胎的。本来嘛，想要一个男孩，这样就能儿女双全，我的人生也就完美了。但是人生哪能让你事事如意呢？我们家老二是一个健康漂亮的姑娘，对此我也很知足，感觉越说越多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没有主旨了。其实我就想向智慧的老师们请教，是要怎么去平衡自我和家庭的付出。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逃避都逃避不了各种现实问题，但是自己的能力又那么小，自己的父母需要我，孩子也需要我，但是我自己的需求呢，谁来满足？老公吗？他已经很累了，工作家庭的经济压力都在他身上，我怎么还能让他做得更多呢？我是不是也应该介绍一下自己？我马上就奔4了，在一个小公司上班。我很喜欢上班，但是在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建树，没有太强的企图心，但是也希望能多做一点工作，在工作当中获得更多的价值感。不过现在大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局限下，工作有点朝不保夕，也没有什么魄力和想法要去做点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又能挣钱，对自己的成长又有帮助的事情。所以呢，现阶段我最大的困惑就是育儿和自身的发展问题。谢谢老师们，有你们在，我已经很幸福了。他说你们的智慧已经帮我很多。我写了这么乱七八糟一大堆的文字啊，没有好好理顺流，这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他说非常抱歉啊，非常感谢你们。我也是念到哪儿就理到哪儿啊，也不知道到最后念出来的有没有理得足够顺流。但是我想汪冰老师肯定听明白了啊，我们的这位题主提问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妈妈啊，她自己同时兼顾着工作，也兼顾着家庭。当然了，家里有婆婆帮忙啊，这算是一个坚强的后盾。但毕竟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得有很多要求，那奶奶是不一定能够满足的，还是需要妈妈亲自来做。而且呢，她还有父母要管啊，她同时也要帮助先生去分担。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啊，你居然还在 谋求着未来的发展，不是说你的想法或者是野心太多了，只是我觉得在现在你所做的一切啊，应该让你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所以也是借着思佳刚才的话问问这位题主啊，如果你给自己打分的话啊，一分到一百分，一百分是满分，这个满分指的是一个足够好的妈妈，或者说作为一个女性足够好的妻子，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呢？我个人认为至少我听完了这封信我都给你打90分以上，至少是啊。但是这位朋友明显对自己的分数也许没有我打的这么高，因为他对自己对生活有很多的期许。其实你的行文已经是非常顺畅了，而且你对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能够做到去忽略不如意的部分，去放大正面的部分，至少不断的去告诉自己很多事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事情都有相对光明的一面，你的内心已经非常强大了。只是可能之所以你给我们写信，恰恰是因为你对生活的期待，你希望自己的生活朝向自己理想的状态更进一步，比如说不要经常对孩子发火，是吧？其实这可能是所有父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功课，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一段时间所谓的正面管教那么流行啊，就是不用这种惩罚体罚和负面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流行就证明有需求，有需求就证明这件事有多么困难。所以首先能不能放自己一马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孩子啊，跟他们交流过在他们眼中你是一个怎样的妈妈。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节目里说，人生很多的时候也就是足够好就已经是很接近完美了，因为没有真正的完美可言，而每一对父母或者每一对夫妻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去面对和挑战。但重要的是，是不是我们的爱，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在生活中找到的乐趣足以抵消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痛苦挫折和无聊。 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冲孩子发脾气啊，也不是说真的冲着孩子，我能够体会到这位母亲可能经常是很焦虑的，也就是说压力那么大，有的时候可能是时间上面的压力特别大，然后呢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又偏偏不按着你的计划啊去行事，而在这些时候呢情况往往就会失控了啊。当然了，失控了之后呢，你总会想，哎呀，这确实不是孩子的错啊，他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多陪他们，特别是希望妈妈能够多分一些时间给他们，又有什么错呢？当然了，每到这些紧要关头，都是刚才像汪明老师所说的啊，我们都特别能够理解。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在未来想让这些局面出现的更少的话，是不是合理的减负在目前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呢可能会为了去完成一些任务啊，任务清单，我们会往生活当中去加一些东西，比如说啊，婆婆就是你们邀请来的一位队友啊，有了外援是不是我们就能解决更多的问题了。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任务清单缩短一些，可能这个是更有效的办法，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吧。如果你未来总是要不断的去添加任务清单的话，那么你可能很少会觉得压力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你可能常常会处于某种焦虑当中，你的神经也经常会是紧绷的。所以有没有考虑啊，从任务清单入手呢？我们之前好像有一本书说过啊，其实没有那么多事情是可做，那本书的名字就叫《不做》。所以想问问这位母亲，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活当中有些什么事情是可以不做的呢？ 嗯，其实我注意到我们的题主他的队友之一啊，就是自己的先生，也是一个好父亲，在人生当中是特别乐于付出，关注别人的需要，但同样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脾气不太好，容易急，吃饭急，最后呢吃饭多还有点胖。我觉得你们俩可能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效率很高，都有点急，急于实现，急于达成自己期待中的状态，包括成为自己期待中的那种好的妻子、丈夫或者父母。有的时候对自己的高期待啊，反而会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的关系当中做不到的时候，比如偶尔对孩子发了火，你就会很生气，你就会对自己有很多的怨怼，进而呢，当孩子再出现类似行为的时候，这个关系就更容易升级了。为什么？因为孩子在提示着你自己的失败，你自己没有达标，你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理想的爸爸妈妈呢？ 其实给自己减负也是给别人减负啊，因为你放自己一马的时候，关系可能就会松动，变得轻松一点，这个时候你才能有幽默感。当你的孩子做出了让你匪夷所思的事情，而你突然认为你应该是个完美的父母，有完美的应对的时候，你的幽默感就没有了，你就不能够真正在这个当下捕捉到更适合更灵活的解决方式。所以就像刚才思佳所说到的，能不能减负还包括慢一点，慢下来，比如说吃饭快，对不对？其实吃饭是你们一家人最珍贵的时光了，一家人团聚，能不能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时光，慢下来，你会发现你们已经有的东西已经足够好了。但是恰恰我们的对速度的要求，对效率的要求，对结果的要求，让我们体会不到。 而且我们在之前有一本书里头也曾经说过这样的内容啊，就是其实母亲的幸福关乎着孩子的幸福，当然也和着整个家庭是否甜蜜是非常相关的。那怎么才能让母亲幸福呢？是通过做加法的方法吗？还是通过做减法的方法啊？让母亲能够有时间去体会到现在她所拥有的这一切的幸福。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家庭已经很好了，很完美了，但问题是你好像没有时间去好好享受这其中的美好。所以你需要的并不是说在未来去怎么发展呢，然后在育儿的道路上怎么能够做得更好啊，你反而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真正的能够和你在一起，和孩子在一起，和所有美好的这些时光和这些存在在一起。我们今天也以书中的内容来回应这位题主，这本书叫《内心生活：在物质世界乐享自我的四十堂心灵课》，作者法国克里斯托夫·安德烈，由王璐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今天我们要读给你的，首先是第25课《幸福的多面》。只要感官足够敏锐，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可以分离出拿到幸福显微镜下观察的小切片，一切都是有价值的。人群，一副面容，许多面孔，步伐，港口，许多双手，一只手，孤独，一棵树，树林，光，黑夜，楼梯，走廊，脚步，荒芜的街道，鲜花，河流，平原，水，天空，大地，火，海，心跳，雨，风，太阳，世界的歌声，寒冷，炎热，喝，吃，睡，爱。因为幸福并不像那些不幸福的人所认为的会使人萎靡或妥协，相反，幸福可以搭建坚固的结构，促进自我完善和灵魂的进步。长期以来，心理学更倾向于关注负面情绪，如恐惧、愤怒、悲伤、厌恶。同样，在心理治疗中，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减少这些痛苦的情绪上，而忽视了检查病人是否也知道如何品尝快乐的情绪。我们发现文学对苦难的偏好，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开场白意味着，幸福用于体验是再美好不过的了，但用于观察和讲述就显得没那么别致了。因为享受幸福往往不需要言语，而不幸却相反。我们反复思考，反复检查，呻吟抱怨，后者会给予我们更加丰富和有趣的感受，苦难只是更话痨罢了。幸福或许是最微妙的情感，难以用语言或是文字来表述。阅读一则关于幸福的见闻并不一定会让你感到幸福，有时甚至会令人不快，所以我们较少创作幸福的故事、电影或小说，因为关于不幸的题材更吸引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则乐于探讨幸福的话题。值得商榷的是，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我们对愉快的情绪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例如，我们对待积极的感觉，是不是也和我们对待大自然一样随意？如果不去刻意关注，我们只会从中看到一些花草树木，这是多么不幸的简化。 福楼拜在给儿时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文的信中写道，想要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只要长时间观察就足够了。只要我们对某一主题感兴趣，就会感受到其中的丰富、多样和微妙。所有的草叶都很像，不，去躺在一片草地上，数一数在你称之为草的类别里有多少不同的植物。幸福和愉快的情绪也是如此，他们的财富几乎是无限的。这里有一个小清单，但并没有穷尽。快乐、幽默、乐趣、愉快、爱好、热情、好奇、自信、宁静、和谐、协调、钦佩、高雅、自尊、亲情、同情、友谊、归属感、满足感、自豪感、感激感、认可等等。我们的生活并不会或不仅仅会变得更美丽，但我们要意识到所有这些愉快的情绪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逆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内心生活方面的一半工作要致力于认识到愉快情绪的多样性，去激发它们，品味它们，给它们命名。加缪说过，对一个事物的错误命名会增加这个世界的不幸，而对愉快情绪的错误品味会剥夺我们日常生活中取之不尽的幸福。其实积极的感受也是变化无穷的，所以你要去命名它们，去品味它们，而不要因为太过匆忙而忽略了它们，甚至给它们安上了一个错误的名字。所以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关乎时间，是不是？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体验生活当中这些美好的东西，这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感。 因为人最终是通过体验来感知这个世界的，我们经常忽略了哈，以为自己的人生中把很多购物清单都填满了，我们自然就会有满足的体验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外界的刺激能不能变成你的体验，第一个取决刚才思佳说的你花了多少时间去体验，第二个你是如何体验的。书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练习，就是不要给很多东西概念化的称呼，而去认真的体会它究竟是什么。比如题主最后说到了他的人生困惑是育儿和自己的发展，你有没有给你和你的女儿贴上一些标签呢？比如说把他们当作你的女儿。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一个教育家说现在的老师已经不是老师了，他是学伴，就是一起学习。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有很多的不确定，如果你只把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定义为母女关系，那我觉得你就不太容易享受到乐趣了。你确实能享受到亲情的满足感，但如果两个人三个人是玩伴，是吧，可以一起去享受某种游戏，一些有乐趣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单纯的作为母亲的付出，而是同时对你也有滋养。刚才我们为什么说这部分呢？我是想说在来信当中讲到了一个家庭非常有凝聚力，但是这个家庭幸福的时刻在哪里我没有看到，至少您忽略过去了啊。您讲到的这支队伍特别能战斗，但是如果每天的日子都像战斗一样，我想这个团队的人会不会都觉得很焦虑、很紧张、很辛苦呢？ 其实他在写信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当然了，有可能他确实是在内心是比较焦灼的，也就把他生活当中的一些主线、主要的线索提供给我们。但比如你说婆婆啊，什么都会干，那婆婆的优点，他做的最好吃的饭是什么？你们全家人有没有在一起去团聚，去享受这样的晚餐呢？另外呢，家里有两个孩子啊，你们作为两个孩子的父母，常常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到育儿还有工作上面去，包括经济上肯定也会感到有一些压力。但是你们两个人仍然会有自己的时间吗？因为婆婆来到你们的家里去帮助你们啊，这其实让你们所谓的这个二人世界啊的存在有了一些可能。而两个孩子呢，其实也分别是需要不一样的陪伴。可能有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两个人可以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有的时候呢，妈妈可以和小女儿在一起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有的时候可以和大女儿在一起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与此相反呢，就是也是同样的，爸爸也可以分别和两个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的互动。其实我觉得在家庭当中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的，而这位母亲她有着这么多的这个被她称之为压力和负担的这个东西，当然也是甜蜜的负担了，而同时她在想着如何在工作当中去成长和进步。你没有看到啊，其实像刚才汪冰老师所说的，你们是学伴也是玩伴啊，两个孩子的到来

田庄村青年崔显芳到上海求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门头沟区第一位中共党员。 他是门头沟区第一个走出这个山区，走出这个地区寻找革命的青年。 1924年，崔显芳从上海返回家乡，他从山区村民的生活习惯和民情习俗着手，用乡亲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擅长书法的他，还创造性地利用写春联、楹联的机会，传播革命理想。 他会写一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样让老百姓一看就是耳目一新的，然后又有深意的一些楹联，进行一些宣传。 1926年，崔显芳在自家小院创办田庄高小，并以小学校长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他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呐喊》《彷徨》等进步作品，传授革命思想，发展了一批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员。 他觉得最好的开启民智的方法呢，就是要办教育，要从青年人开始， 组织这些进步青年呀，宣讲革命道理，形成了一个进步团队。 1932年，崔显芳以田庄高小为掩护，秘密成立了京西山区第一党支部——中共田庄高小党支部。 第一党支部是咱们的老的市长焦汝瑜提的。我们为什么说把这儿归成第一党支部啊，而不是叫第一个党支部？因为这个第一包含了许多特殊的内容。田庄支部呢，它一是咱们本地的党员发展起来的，二是参加的这支部成员基本都是当地的人，还有一个在这个地区不仅这个党的组织有了延续，而且红色基因有了传承。 193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一支百十人的游行队伍手举火把，打着横幅，边走边高呼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反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山峡谷中，游行队伍组成了一条壮观的火龙，这就是由崔显芳发起的在京西革命历史上有名的提灯会。 这个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它这是最初的一个传播火种，到这个进行革命活动，到形成燎原之势的一个过程。 1933年春，中共宛平县委在青白口村建立秘密联络站义元春药铺，崔显芳以行医为名开展革命活动，药店工作人员均系中共地下工作者。1934年，中共宛平县委遭到破坏，崔显芳不幸被捕。1935年2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崔显芳保外就医，于12天后牺牲。临终时，虚弱的崔显芳已经不能说话，只能在大儿子手上比划着写下最后三个字：“跟党走。” 爷爷用鲜血和生命传下来的这个家训，就是一直是崔氏家族后人的座右铭。 崔显芳牺牲时年仅47岁。这个红色家庭三代人共走出了4位革命烈士，年龄最小的年仅16岁。群山依旧，英灵未远，在今天的田庄村，跟党走几个大字在村口最醒目的位置熠熠生辉。这句由先烈们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质朴而有力的口号，始终在向世人诠释着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什么是精神的传承。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刚才给这位母亲念出了我们内心生活在物质世界乐享自我的四十堂心灵课当中的一堂。我不知道这位母亲会不会啊，真正把她生活当中那些幸福的时光做成小小的切片去慢慢的体会，或者她会觉得啊，都火烧眉毛了，我这还有经济压力，我还要干这干那，我怎么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呢？没有时间啊，怎么办呢？ 嗯，那就要想到说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意义啊？因为对人通常来讲，我们愿意为什么样的事情花时间呢？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这件事情值得在哪儿呢？因为这位朋友的痛点是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和自我的发展和成长。我特别认同刚才思佳所提到的，人的成长是整体性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觉得自知是人类成长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比如说这位朋友，你讲到了你想多做工作，希望能够做你喜欢的工作，能够赚到钱等等，但你擅长做什么？你是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刚才思佳也问到了，你的婆婆除了能做这些工作之外，她最擅长的拿手菜是什么？她觉得人生乐趣是什么？你的孩子也是，至少你的大女儿可以和你进行交流了，她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看法？当然可能抽象的问题回答不出来，但是具体的，比如说她擅长做什么，她做什么时候最有乐趣，最有成就感，或者说她会觉得自信满满的，你关注过吗？其实当你去帮助孩子探索的时候，孩子也在帮助你进行内向的探索，因为你在发现孩子也会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我觉得这朋友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啊，但是太忙于解决问题的人往往错失了一件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比问题更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 嗯，两个孩子就只是一个孩子乘以二吗？啊，我觉得不是啊，两个孩子肯定个性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而你们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时光当中也是不同的，所以这不同的时光就是我们生命的片段，好好的去想办法去体验它，去抓住它，去珍惜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学习，而所有的这一切也是在经营和珍惜，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就是幸福生活的秘密之道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给我们写信的话记得订阅陈氏游乐场，然后发消息。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是我们的好书慢读，欢迎继续收听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To do, and it was.

他参加的是一支财力匮乏但勇气十足的登山队，总共十名队员。他们从埃斯科里出发，长途跋涉进入大本营，准备攀登世界第二高峰。在使命召唤的险途中，40多公斤重的背包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现年35岁，体能充沛的他，11岁就登顶乞力马扎罗峰，成功攀爬过5-6座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峰。现在他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很快就会登上这座被誉为地球上最大也最凶恶的乔戈里峰。和喜马拉雅山脊东南方1000多公里远处的珠峰相比，乔戈里峰是座杀人峰。金字塔形的锐利岩峰陡峭到连冰雪都无法附着在它刀刃般的岩壁上，真的很接近了。它离顶峰只有600米的垂直高度，但此时乔戈里峰已隐入身后的薄暮中，项链却还在他的口袋里。为什么会这样？自己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他用衣袖擦去眼泪，诧异自己竟然落泪。在乔戈里峰辛苦攀登的78个日日夜夜，他觉得自己越发的虚弱萎靡，跟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 Mortensen 简直判若两人。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穿越近80公里的危险地带，回到艾斯科里。一阵尖锐如猎枪鸣响的乱石碎裂声把他带回现实世界。眼看着一块3层楼高的巨石加速下落，触地弹跳，摔落到碎石坡上，将他面前的冰岩击得粉碎。Mortensen 试着把惊呆的自己摇醒，回想从上次看见其他人到现在究竟过了多久。 Scott Dasny 在他面前的山路上已经消失了好几个小时，一个小时或更久之前，他曾听到载着军火往西亚琴冰川方向去的军骡车队的铃声，那里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军队长期对峙的高山战区。他急忙找寻路上可能有的各种记号，但是这里没有骡粪，没有烟蒂，没有空罐头，也没有赶骡人喂牲口的干草叶。莫顿森意识到自己所走的不是山路，而是冰岩迷宫中一道天然的裂隙。自己是怎么走到这儿的？他努力梳理着思绪，想集中起精神，但空气稀薄的高海拔环境已经让他无法清楚思考了。莫顿森花了1个小时爬上一道碎石坡，希望从巨石和冰峰之上的制高点上找到他熟悉的地标——乌尔杜卡斯的大岩甲。那是如筋肉球结的巨拳一般的岩甲，横插进巴托洛冰川。但爬到坡顶，他发现自己除了筋疲力竭，一无所获。他还不知道自己方才这一走已经沿一条破碎的溪谷走出了10几公里，完全偏离了预定的路线。在渐渐昏暗的夕照中，连原本熟悉的远山轮廓也开始变得模糊又陌生。高海拔让他完全无法集中精神，惊恐的情绪悄悄滋生。 Mortensen 强迫自己坐下来评估现状，他那被太阳晒褪色的紫色小背包里只有一条轻薄的巴基斯坦羊毛军毯，一个空水壶和一条高蛋白营养棒。他的高山羽绒睡袋、所有的保暖衣物、帐篷、炉子、食物，甚至连手电筒和火柴都在协作的背包里，但他们走散了。他 他得在山上过夜，等天亮后再找路下山。虽然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他想自己还不至于冻死，凭着仅存的神智，他知道在漂移的冰川上摸黑找路更危险，弄不好就会掉进上百米深的巨大裂缝。莫顿森小心翼翼地爬下碎石坡，想找个能休息的地方。要离岩壁够远，他才不会在睡梦中被落石击碎，要够牢，才不至于在半夜裂开，让他掉进冰川深处。莫顿森找到一块看起来颇为稳固的扁平岩板，赤手把冰雪装进水壶，然后用毯子把自己包起来，强迫自己不去多想孤单悲惨的处境。小臂在前段时间的救援行动中被绳索磨伤，在这种高度下伤口很难愈合，他知道应该撕开结痂的纱布和绷带把伤口里的脓挤出来，不过这会儿实在没这个力气了。躺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上冻得发抖，太阳最后一抹火红的余晖照在东边的山峰上，燃烧闪耀，最后留下黑蓝色的残像。将近一个世纪前，阿布鲁兹公爵的医生和登山队队记菲利波·迪·菲利皮曾写下他置身山峰所感到的孤寂。尽管有超过20位欧洲队友、260位当地协作同行，尽管他们带着折叠椅、银质茶具，还有一对脚夫定期送上欧洲报纸，菲利皮仍然觉得自己被群山的静寂疏离压得喘不过气来。深深的静寂在山谷中浮现，他写道，以无法言喻的沉重压抑着我们的灵魂。世上再没有地方像此处一样，让人觉得如此孤寂，如此疏离，如此被大自然全然弃绝，如此无法与他对话。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

份无悔的挚爱，有一种透明的色彩， 寄宿青春里的渺小的梦都值得被期待， 有天马行空的节拍，有终身难忘的告白， 成长故事里的一张你也都要深爱，